老医生挑徒弟。从前有个医生，他的本事可大了，谁有病让他一瞧，吃了他开的药，病就好了。这位医生年纪大了，想挑一个徒弟，好把自己的本事交给他。有一天，一家姓王的人家把小孩子送了来，老医生给他五只小鸡，要他看管好。这孩子把小鸡往大树下赶，让小鸡在草地里捉虫子吃，他自己呢，靠在树干上打起瞌睡来。等他醒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小鸡不见了，原来全掉到水沟里淹死了。老医生走来问他， 叫你看管的小鸡呢？ 这孩子结结巴巴地说，我只打了个瞌睡。老医生听了很不高兴，说， 懒惰的孩子是学不会什么的，你回去吧。 过了几天，一户姓张的人家把小孩子送了来，老医生还是给他五只小鸡，叫他好好看管。这孩子拿了一根竹竿，这边赶赶，那边赶赶，一直看着小鸡。过了一会儿，院子外面闹哄哄的，小朋友们正要玩耍，他心里痒痒的，把竹竿一扔，跑到外面去看热闹了。等他回到院子里，五只小鸡一只也没有了，原来让野猫叼走了。老医生看见这孩子呆呆地站着，就问， 怎么了？小鸡呢？ 他涨红了脸对老医生说， 刚才我到外面去玩了一会儿。 老医生摇摇头说，贪玩的孩子是学不会什么的，你回去吧。又过了几天，来了一个姓李的孩子，老医生还是叫他看管五只小鸡。老医生对他说， 要当心野猫来叼小鸡，别让小鸡掉到水沟里去。 这孩子认认真真听着老医生的话，想了想说， 老医生，给我一只听话的黑狗，一罐白米，一把扫帚。 老医生把白米扫帚拿给了他，又叫家里的黑狗跟着他。这孩子让黑狗守住院子的门，不让野猫进来，又拿着扫帚轻轻地把小鸡赶到院子当中，拿了白米喂小鸡，还逗着小鸡玩呢。老医生走来看见了，心里很高兴，就说， 孩子，我就喜欢不偷懒，不贪玩，肯动脑筋，能认真做事的孩子，你就留在这里好好学医吧。 老医生把自己的本事全交给了小李，小李学得很认真，后来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